欢梁祝香风在长亭。这天戏迷回家转，正赶上他爸爸手里头包大葱。那戏迷想起来搂台会，拉着他的爸爸叫梁兄啊。举杯中奉两三杯，那应得雨丝欢喜月三杯，洗涤子今日与他总相对，对的子眉毛姻缘已拆开，只见他气气冲冲三句眉，我只得强颜欢笑洒绿带。前头打了一个乌眼青啊，这戏迷他呀捂着眼睛放悲痛，抽抽搭搭又喊梁兄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咱们俩同床有三年整，今天你不该分来无情。我为你违抗过父亲的命，是我为你拜托师母配婚盟啊。让我引言把你领，我至死不嫁那马仙公。别看你把眼睛给我打肿，死了我也跟你有爱情啊。医院去治神经啊啊啊啊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在朝鲜慰问的两个多月，可以说是马三立一生中最难忘、最有纪念意义的一段经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回国的日子。马三立和伙伴们登上了开往祖国的列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就来说说马三立圆满完成赴朝慰问任务回国后的故事。慰问团在天津经过短暂的休整，就赶赴首都北京做总结和汇报演出。到了北京，马三立和慰问团的同志们被安排在什刹海西街的一座好大的朱门高墙殿阁楼舍的院落里住了下来。马三立仿佛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两只眼睛都不听使唤了，不由想起自己常说的那段夸住宅，原来经常挂在嘴边的景致，今儿啊是真真的摆在眼前了。那这处院落究竟是什么地方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夸住宅片段，然后红酒再来告诉您。 说说你们家，哎，王家大门，王家大门，王家大高台阶，哎，行不行？ 高台阶 啊，这料。路北的广亮大明，哎，上有电灯，下有懒灯，回日房管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背面是严肃整齐。紧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景天高大天棚三丈六，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沫点养鱼缸，九尺多高的架竹桃。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子，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跨院是厨房跟茅房，西跨院是茅房跟厨房。 啊，吃完就拉呀、啊！ 怎么省事？ 没听说好分开吧？ 啊、东跨院厨房，哎，西跨院呢？ 茅房。 西跨院茅房，哎，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哎，进屋离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好。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有尊窑瓶、狼窑罐、熏叶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案前摆硬木八仙、香石器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摆着文房四宝啊，纸笔墨砚、端砚壶笔徽墨铜剑、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唐伯虎的美人、米尔登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庄堂一笔虎字、道光亲赐你爸爸的镇宅宝剑， 对， 吕沙鱼不笑，金石剪，金铜口，上挂黄龙石涛。你们家有一丈二的穿衣镜，一丈二的歌剧院，五尺多高的八音盒，翡翠的盆景，滴血的酒陶，风墨铜的金钟，翡翠的玉器，座钟、挂钟、待客钟、子表、对表、寒暑表。 听着， 要讲代表，谁讲的不过你爸爸？ 是啊， 你爸爸代表上谱。 上谱， 一个道，一个道，铜个道，铁个道，金三只，银三只，双卡子，单卡子，有位立位，一位伯伯地，手提小闹表，右手提了八音盒，头顶一大座钟，怀里揣大挂表，未曾走道，叮当的乱响。 这是我爸爸代表， 就是给钟表铺搬家。 我搬家。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夸住宅片段。马三立在这座宅院住下后啊，一心就想知道这究竟什么地方。一个偶然的机会啊，他从别人口中知道，原来这里就是清代的恭王府。那一刻，马三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暗自念叨着：“老天爷呀，我马三立竟然住进了王府！”在恭王府的日子里，马三立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和张庆森一起研究段子，准备汇报演出。那他的汇报演出结果如何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八十一层楼》，然后红酒再跟您接着说。 我说这段呢，就是派出三位这个到外国去学习去，是国家的干部啊，说是干部吧，也是工作人员，都是数理化的专家。他们就找一个饭店，这个饭店呢80多层，81层楼，住了几天，坏了，出事儿了。三人到外头学习去，回来的时候刚一进大门，传达室的老头迎接出来了：“三位，报告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三人就一愣：“什么事儿？”“电梯坏了。”“哟，怎么办？”“81层楼，这电梯坏了，在外面饿了一天了，受不了，受不了，这怎么办、啊？不要紧，咱仨人一人说一段，说说个人的事儿。一走脑子，慌其身，忘其累，再上不累了。对，走，81层，转楼梯上，

眼罩看眼底，回家吧，回去吧。哦，姑娘说您得拿点什么药啊？嗯，不用拿药了，回去吧。啊，您看什么病啊？这个人不行，不行了。姑娘一听都要哭了啊！白天好好的不行了，你怎么了这是？你看看，眼球凝固了，你看眼底一点反应没有了，这人完了。儿子赶紧过来了，大夫，我爸爸有一只假眼。 听完马三立表演的相声小段《老头醉酒》，我们就来说说他的遗憾，那就是没有能够看清各位领导人的模样。其实啊，马三立并不需要因此而遗憾，因为没过几年后，他就再次见到了各位领导人，并且有了和他们亲切握手的机会。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呢，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林依轮的《找到感觉》。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严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依然还会记得美好的童年，青春的岁月只有今天和明天，我们一起走到海边，指着梦想那么遥远，尽管是预言总会实现。就这样不知不觉走过多少年，欢笑和眼泪，回忆充满了昨天。虽然一切都在改变，就算世界地转天旋，走过风和雨，我会在你身边，仿佛两情相悦，不用语言，兴高采烈体会美丽的初恋，仿佛历史重演，爬山秋千，不管天高地厚，还会在朝前。因为找到感觉，勇往直前，海阔天空飞越幸福的边缘。只要找到感觉，机会就写，要约定不见不散，还赶得上时间。欢笑和眼泪，回忆充满了昨天。虽然一切都在改变，就算世界地转天旋，走过风和雨，我会在你身边，仿佛两情相悦，不用语言，兴高采烈体会美丽的初恋，仿佛历史重演，爬上不管天高地厚，还会在朝前。因为找到感觉，勇往直前，海阔天空飞越幸福的边缘。只要找到感觉，机会就现，要约定不见不散，还赶得上时间。相约不用语言，兴高采烈体会美丽的初恋，仿佛历史重演，爬上秋千，不管天高地厚，还会在朝前。因为找到感觉，勇往直前，海阔天空飞越幸福的边缘。要找到感觉，机会就现，我看见灿烂烟火在照耀新一年。